箴言第七章。我儿，你要持守我的训言，把我的诫命藏在心中。你要遵守我的诫命，好叫你得以生存。应恪守我的教训，像保护你眼中的瞳仁。应将我的诫命记在指尖，刻在心上。应对智慧说，你是我的姐妹。应称睿智为你的女友，好能保护你远避奸妇，及那甜言蜜语的淫妇。我曾有我家的窗口，透过窗格往外观看，分明看见在愚昧人中，在少年人中有一个无知的少年，沿着淫妇屋角的街道经过，向他的住宅走去。那时正是黄昏，日已西沉，已入黝黑深夜。看，有一个女人向他迎面而来，他身穿祭装，存心不轨。他健谈好荡，不能停留家中，一会儿在街头，一会儿在市场，在每个角落上兜搭。他遂上前拥抱那少年，与他接吻，嬉皮笑脸对他说，我原许过愿，要献和平祭，今日才得偿还我许的愿，所以我走了出来，好能与你相遇。我急切寻找你，可好，现在我见了你。我的床榻已铺设了绒毯，放上了 A 级的线绣卧单，又用墨药、芦荟和肉桂熏了我的睡床。来，让我们通宵达旦，饱享爱情，让我们在欢爱中尽情取乐。因为我的丈夫现不在家，他已出外远行，随身带了钱囊，不到月圆不归家。淫妇用许多花言巧语笼络他，以献言媚语勾引他，少年遂跟他去了，好像一只引入屠场的公牛，又像一只自陷圈套的母鹿，直至箭矢射穿他的心肝，他还像一只跳入罗网的小鸟，不知这与他的性命有关。现在，孩子，你们应听从我，留意我口中的训言，不要让你的心倾向他的道路，不要误入他的迷途，因为他使许多人倒地身亡，连最强壮的都做了他的牺牲。他的家是通往阴府的大道，是引入死境的血泊。